our lives again.

想保持安静，头发在缠着他自己，呼吸在挑剔空气，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。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，活力音乐课 Music。 Bye.

争气，打不熄你的那是热浪里，不管你的冬天会不会结冰，都是时候敞开。Oh yeah, we look so wild, wild. 那些放松欢笑是我们的 jingle bell bells， 不能都 get out。 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 我叫彭宇，今年22岁，现在在洛杉矶读书。我现在的愿望是希望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能早日找到女朋友，因为这个人虽然口上一直在说要找小姐姐小姐姐，但是一直没有实际行动，好愁人啊。而且他天天在群里还一直在聊游戏，发照片也是跟男同学出去一起玩的照片，就是一个女同学都没有，一直是两三个、三四个、四五六七八个男的一块出去玩。我真心的希望他早日能找到女朋友。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

装作一点都不在意，耳朵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，现在你在哪里？现在还是锁在抽屉，无处可投递。

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明明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翻

乘风